阿卜杜拉颁布紧急状态，但声称取得国会多数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安华质疑穆希丁是为保政权而寻求暂停国会运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岘港之西北边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越南中部一带。同时，强烈热带风暴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乐坛上有草蜢， 还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是啊。 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只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又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时间，因为现在是9点08分，当然今天是星期天，星期日还是重阳节添。阿 Pisi、阿乔你们好。重阳节你知不知道有什么特别呢？ 拜山。 是啦，即是好像小学的问题那样。不过呢，即是拜山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又听到新闻啦，又看到个手机呢，我们消防处的老友记呢就传晒啲相俾我，咁啊，即系提醒下大家，真系要嘅，因为好多山火啊，咁样原来啊，净系影出嚟啦，哇，真系好肉赤啊， 因为呢即係我哋常行惯嗰啲郊野公园啦，即係拜山嘅地方好多时候都喺郊野啦，喺啲山头嗰度啦，好多火，咁就见到好多消防员呢好辛苦喺度救緊火，请大家帮帮忙，其实係帮緊自己啦，真係唔好咁 careless， 好冇？大家互相帮助先得㗎，我哋惯咗呢即係喺呢个逆境当中呢係即係迎难而上㗎嘛，因为而家呢是黄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呢现正生效啦。咁而今日嘅天气呢就真係干燥㗎，唔使讲㗎，所以呢亦都会引嚟咁多山火。咁天气预测方面呢就係、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啦，明日间中呢大致係天晴同埋干旱，即係干燥。咁所以呢我相信起码都係黄色㗎，甚至乎如果再干啲啦，红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可能出现，都未定。总之大家真係要小心。气温介乎喺23至28度，好舒服。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嘅。好啦，咁既然即係大家已经返咗屋企啦，可能已经拜完山啦，少少攰。我哋就好 relax 地由而家到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都会为你将呢啲抒情嘅正能量送到喺你耳边。我係欧瑞强，旁的启示。沙中旁，上院路茫茫，上院处身灰暗地方，而四周好阳光，他闭起眼来看，常合上难怪不见光。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闯千处光。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将光辉洒遍每一方，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记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风都可变暖，当你心变热烫。小岛里，谁也是繁忙，求进取不惜拼命讲，难有空的目光，可会紧闭如旁，忘掉看四周境况。愿你可不将耳目收藏，愿你可与我多听多望，尽去关心多一些，你从不似旁，我愿与你共创千处光。哦哦，携手可创造光芒，齐心关注定破浪， 在人海中同行，但求齐力干，星火串起会变一串光，照着你，照着我，去共创更好景况。 星火穿起会变一串光的，不过真的如果夜晚的时候呢，在山头那里可能一串串的光都未定，都是一串串的山火。如果还未够息，希望快点可以扑灭，这些星火可以燎原。不要以为少少的香烛强明，有它啦，它自己会熄的啦，即不要这么还这么 simple and naive， 真的这些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各位大人大家拍下档，因为山火会真的令到我们很多很难很难，在香港尤其是种到这么多的林木，是要经过以十年计的时间，那些树才会成长到现在的状态，请大家帮帮手。第一个钟已经是9点15分，但我们回来以前靓歌再重聚了。开始了庞的启示，也都是属于我们香港的一首歌，属于香港的歌很多的。今日就可以找几首，譬如有 Vince 可以唱下黄占叔的名作。其实呢歌词就是占叔的，那个旋律呢就是小田歌啊，刘黎小田的。因为当年这首歌呢，就是我一出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嘢，因为占叔的写了很多那些广东话呢就摆在歌词里面。那时不兴的，就是一定要好，就是好书法，就是好像好文艺嗰種嘅文體先至可以寫入歌詞噶嘛，即係唔可以話的的，即係你嘅啊，我嘅啊嗰啲唔得嘅，我係我啊，即係嗰啲唔可以咁樣寫。但係黃沾咧就係自己唔緊要，因為佢對呢樣嘢好認識啦，咁所以就率先咧就用呢啲咧，即係你啊、我嘅、嘅啊嗰啲、係啊嗰啲廣東話咧就編咗入去只歌裏邊。當然呢只歌咧就係當年電影嘅主題曲嚟嘅，歌名叫做《問我》。 笑住回答，讲 早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是我，笑住回答讲一声 呢个是边个原唱的呢？ 陈丽诗 啊，好啊，我以为你要问我添，系唔使问我，原来你都识。知唔知陈丽诗咧个嘅先生啊，个即系丈夫系边个？ 系咪何 B 啊？ 系啊，系啊，何守信即系何 B 师傅咧，我哋叫佢做咁啊。之前咧，我哋都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做《开心日报》，做咗好长嘅时间啦。咁而家就翻咗加拿大，咁啊，可能要慰妻啦，系嘛？咁啊，亦都要恭喜何 B 师傅咧，80岁，生日快乐，系啊，生咗日噶啦，好犀利噶啦，睇唔出嚟。 系、啊，佢仲翻嚟讲世界杯嘅嗰阵时，我记得。 系噶，咁啊好多年前啦，但佢最近就系成日都见啦，喺电台出现嘅，做《开心日报》嘅，即系主持。咁啊，因为何 B 以前咧，佢未入电视圈咧，未做 TVBC 而之前咧，佢就系体育评述嚟嘅。咁、所以变咗佢係体育老师嚟㗎喎，咁所以佢啲即係身体咁健康啦，个底都做得好㗎嘛。咁所以而家80岁你完全唔觉得佢係80岁。而家呢世代真係好犀利啊 ,80 岁好似。 中年㗎嘛。 係啦，啱啱上啱啱前几日呢我哋见到啊修哥胡峰仲犀利。80几啊！ 佢真系唔肯坐， 佢又唔肯坐噶吓，咁啊即系嚟我哋嘅网上演唱会啦，咁啊多谢阿修哥，即系真系由屋企行过嚟啊，行过去我嗰度，我哋嗰度阿乔啊 ，Prince 都喺度啦。咁如果大家都想即系重温一下，可以上网咧重温下我哋新嘅一季啦吓，第一辑嘅演唱会，咁啊去 YouTube 嗰度都会睇到，我同阿修哥咧一齐搭唱啊、玩啊、开心啊，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嘉宾啦、我哋又有啊 Jerry 啦，又有啊阿乔啦，啊仲有嚟打杨锦嘅 Brian 啦，真系好精彩啊！因为好啲声音咧，即系杨锦同吉他大合奏，讲起都开心。下个礼拜又唔啦，又唔同噶啦，又有另外一种乐器啊，又有另外一位嘉宾，预告一下，李隆基将会嚟。今次李隆基唔系普通嗰啲。直情系揸住吉他同我一起层层层层，佢以前同我一起弹吉他唱民歌噶，成个牛仔咁噶，有个兴趣咧，即系佢唔系净系平嘅扮皇帝嗰只嘅，佢其实好多款噶佢，咁所以今次咧，我哋又有啲新意。讲起唱民歌咧，唱翻只嗰日我播过一个片段咧，拍咗啲片啦，因疫情当中咧，拍咗啲叫做心灵电台嘅片啦，有啲短文啦，有啲诗句啦，同埋当然有啲。美丽的画面配合一些好听的文歌，歌名叫做《破晓时分》（Morning Has Broken）。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With the rain's new fall, sunlit from heaven, lie their first dewfall on the first grass. 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t garden, sprung in completeness where his feet pass.Thank you. Mine is the sunlight, mine is the morning, born of the one light, even so play. Praiseth elation, praiseth recreation of the new day.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m s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Morning has broken. 以前我哋有位创作人咧，就叫做 Cat Stevens， 就系佢嘅作品兼主唱。破晓时分叫做 Morning has broken， 跟住从天上边好似有啲神光，唔系早晨个神，而系神灵个神。好多时候咧，我哋叫做耶稣光啊，哇喺啲云边嗰度咧。一支支啊，好似啲天使射箭咁，一支支阳光嘅光线射出嚟，好神圣嘅感觉。我哋听下 Vince 唱一只诗歌好吗？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源头未明的本地个案，另外五宗属输入病例。源头未明个案是昨日公布的初步确诊者，他是42岁男子，上星期二喉咙痛，第二日向私家医生求诊，上星期四到将军澳宝灵路普通科门诊求诊，并递交深喉唾液样本。患者住在将军澳富康花园九座，在皇后大道中兆英商业大厦工作，最后翻工的日子是上星期三。五宗输入个案的患者分别由法国、美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和爱尔兰抵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本港疫情大致稳定，可采取更加精准防控措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之下，逐步恢复较多经济及社交活动，但过去两星期仍有不明源头个案，形容一宗都嫌多，加上进入秋冬，病毒可能变得活跃，必须保持警觉。林郑月娥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表示面对疲弱经济与就业情况急速恶化，当局会多管齐下，力保经济。林郑月娥提到，为协助企业已就五月推出的遥距营商计划批出超过17000宗申请，总资助额大约9亿7000万元，本月底将截止申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本港经济连续四个季度陷入萎缩，仍未摆脱衰退的格局，但第三季生产总值的跌幅应有显著改善。他认为针对不同范围、目标群体的强制检测以至大规模强制检测是必不可少的防疫工具，有利控制疫情，更为恢复经济活动、缓减打工仔和企业经济压力创造条件。陈茂波在网志提到，在内地经济回复动力和本港的消费气氛逐步改善之下，若果本地疫情持续受控，经济收缩的压力可望略为舒缓。新疆喀什新增137宗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个案，累计个案增加至138宗。新疆政府晚上召开疫情发布会，指星期六在疏浮县发现一名无症状感染者之后，疫情指挥部立即对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至今有137人呈阳性，全部与患者父母所在的三川工厂有关，经专家诊断均为无症状感染者，以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隔离。新疆卫健委说，疫情发生之后，疏浮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新疆党委第一时间部署，并派工作组与专家组到喀什指挥防控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和有一两阵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来了一个新邻居，对屋企埲墙、对玻璃、对晾衫架、对地板 对身边嘅人同物会带嚟咩刺激呢？ 听下舞蹈剧场《邻居》编舞蓝家颖点样用唔同嘅感官去讲一个邻居嘅故事啊？ 除咗住客同埋单位之外咧，我觉得居住空间仲包含咗好多元素、好多附件嘅，例如墙壁啦、地板、气味、声音，有啲嘢我哋每一日都会触碰到嘅，但系可能我哋冇留意或者冇乜时间好好去感觉佢哋。於是我就將佢哋呢班所謂角色呢以人化啦，嘗試代入佢哋點樣睇呢班住客鄰居啦，透過呢一樣嘢去邀請大家打開感官去感受生活嘅細節。 呢啲細節又會點樣影響我哋對人對事嘅判斷呢？ 鄰居是他也是你和我， 第一身嘅經歷成為今次創作嘅起點。再请蓝家颖。 其实《邻居》这个作品是在2015年首演的，但是当时的长度只是22分钟左右，布景也比较简弱。当年2015年那阵是住在一个隔音比较差的单位的，一住就住了三年。然后那排我是经常听到外面有各式各样的声音，例如一些朦朦胧胧的对话、移动杂物的声音，甚至是夹 band 的人练习的音乐。咁我觉得邻居发出嘅声音可以既系入侵者，又可以系一个亲切嘅连结咯。呢个话题嘅起点对我嚟讲好重要嘅元素就系声音啦。 邻居蓝家颖全新舞蹈剧场，11月20至22号，地点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街上那人群俯瞰逐尘，听骤雨不断到凌晨，滴去窗上那微尘，似是泪痕。雨下过不断到明晨，进去街上那泥尘，洗去逐尘，随着那夜里的静悄而下，雨变洒不倦，尘埃污染，随着雨声细，令空气顿觉清爽，悠然是。觉尽明亮，如换过衣裳，远听骤雨不断到黎明，唤起心内那柔情，引发共鸣，雨声尽听。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阿威利咧，同我哋唱嘅歌叫做《雨》啊。咁诶，当然啦，咁好嘅天气，秋高气爽嘅天气底下，我哋好想行下山啊，去郊外旅行啊，等等啊。但系咧，又系真系好，即系好奇怪咧。我突然间个心谂啊，如果呢啲雨咧，真系落喺我哋需要嗰部分得唔得噶？即系话咧，有山火啲地方咧就落雨啊，等佢唔会再烧得更远更大就好啦。因为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就晚间部分时间多云之外咧，明日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咁而家咧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会生效。咁大家头先都听我讲过啦，今日嘅山火都颇多嘅，咁所以唔知道救熄晒未？不过如果听日就继续有啲朋友咧喺放假嘅时候去扫墓啦，真系请大家留意，大家帮帮手，唔好将我哋呢啲种咗几十年、好辛苦种翻嚟嘅林木咧烧毁咗就好啦，提防山火。第一个钟9:39:40，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有阿天慈喺 piano 同埋阿乔喺 keyboard， 呢个系我哋每逢星期日。约定大家嘅，今日咧我哋即系当然系好多随意嘅唱歌啦。我哋究竟唱咩歌咧？就真系我哋自己都未必知，因为 太多歌上场，太多歌未唱。咩意思呢？因为我哋 on and off 好多啲朋友都会提供好多意见俾我哋。但有啲歌呢，我相信你好难会点得到。因为你都唔知道有隻咁嘅歌。因为有时啊 ,take 一个怀旧 mood 呢，我觉得有啲好真係作得太好嘅精品。想同大家再次分享。我曾经唱过，不过好少唱。我有隻歌呢，就即係怀念我两位朋友。一位呢就係作曲嘅 Joey V。咁佢呢就係一位菲律宾嘅乐手啦。咁吉他圣手嚟㗎，真係弹得好靓。咁就佢係菲律宾人。咁但係所以佢作嗰啲歌呢，好多都係作嗰啲中文歌俾我哋呢，係有啲西化嘅感觉。我哋唔会即跟足即我哋中式嗰种曲式。另外作词嘅呢，当然係林振强，大家都唔使即介绍啦，一定好认识林振强嘅歌词。佢两位嘅合作呢，当年就係写咗一首歌俾我，作曲填词都係本地重新创作嘅。最欣赏啊林振强，佢将我哋之前嘅年代怀旧再怀旧，可能大家有共鸣都未添。歌名叫做《五点半公寓唱》。回想起他跟我下课赶看五点半，陈宝珠刚说代替功课与书本，戏院中黑暗中。劇情虽使我不满，与他亲近我喜欢。回想起当天晚，旧戏院似是一般，而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碰，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全院得我一个，完场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爱咗忘掉我在何，如在爱河，期望爱河还未满足。陈宝珠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过，却间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回想起当天那旧戏院似是一般，而影片虽可笑，但那天我懒得管。记忆中黑暗中，二人之间总相碰，不知不觉中已剧终。回想当天，全院得我一个，完场也不想离座，全不顾人多，爱中忘掉我在何，如在爱河，期望爱河还未满足。陈宝珠今隐退，没再反串表哥，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歌，近中一笑中，在回忆中看一看从前天真的他与我，从前天真的他与我。 林振强写的歌词叫做《五点半公寓墙》，由头到尾都是怀旧的啦。咁究竟怀哪个年代的呢？咁第一就五点半公寓墙呢，就起码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嚟。讲过啦，大家都知道啦，咩叫公寓墙，即系放工去睇噶咯。五点钟放工，五点半就入场。去边度啊？去戏院睇戏拍拖咯。咁所以头先呢只歌咧就系讲拍拖嘅。啊，二人指尖中相碰啊，不过不知不觉中咧已剧终。即系嗰啲粤语片咧，啊，你有冇喺电视睇过阿乔？即系咧个完嗰阵一定写住剧终咁样弹出嚟噶嘛。佢唔系写个完字嘅。 黑白 个。啊？黑白片噶，初初黑白片噶，后来就有彩色啦，吓，啊，咁样即系剧中咁样嘅， 好犀利， 系粤语长片，系啊，即系你点好少睇到粤语长片啦，因为你半夜而家都唔播呢啲噶啦。 而家我细个记得睇过十兄弟 咯，哦，好多噶，十兄弟好犀利，有十个噶嘛，有高佬全啊，有西瓜跑啊咁样。咁但系头先个嗰个歌词真系好精彩，好精彩。但五点半公寓场咧就系佢话讲佢放学去睇嘅，咁所以于是乎咧，如果系。即是时代啱嗰啲人呢去睇边个睇陈宝珠江雪喎，即都唔係我个年代，再我之前嘅年代先睇，即係要我啲长辈呢就啱晒。哇，好犀利。咁但係后来呢佢寫话陈宝珠而家隐退啦，再冇反串表哥啦。以前好兴啊，宝珠姐呢好鍾意女扮男装㗎喎。佢哋嗰啲粤语片成日都有女扮男装㗎。咁当然呢就次次都女扮男装嘅，当然就系任剑辉啦，啊任姐啦。咁但系咧，陈宝珠间中都做嘅。而今天的我亦已不再似飞哥，飞仔啊，飞仔你知系咩嚟噶啦？啊，即系喺个兰河嗰度坐喺度吹口哨撩女仔嗰啲啦。即系阿郑君绵唱嘅《飞哥跌落坑渠》，有冇听过？有听过啊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改咗做《飞哥跌落坑渠》。太多呢啲即係我哋小朋友嘅时候嘅怀旧，再怀旧嘅余韵。五点半公寓场，好啦，五点半公寓场就散场啦噃。边时？你去边啊？散咗场啦嘛？ 系啊，我听你呢一首歌咧，我又就即刻谂起另外一首歌啦，就系，是，邓丽君嘅《再见我的爱人》啊。 点解咧？ 好，那个感觉好似咯，都是 slow rock 咁。 系啊，呢啲 slow rock 咧就即系讲又讲啦，音乐人都会知道呢种节奏咧，佢唔系好明显都得噶。头先我哋冇鼓冇成，但系个节奏就噔噔噔嚓，噔噔噔噔噔嚓，呢啲咧就系摆明系五六十年代嘅怀旧之作。呢只都系我邓丽君嘅《再见我的爱人》，Goodbye my love。 最热一个身，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在天，不知那日再相见。 再见我的爱人，当然是Teresa 邓丽君的名曲，我都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我试过 有一段日子，你要听我的吉他人全部用吉他弹晒邓丽君的歌，录了两只唱片，第一只就是这首再见我的爱人。其实今天看一个日子是10月25号，是Danny 陈百强的死忌来的。咁所以今日我哋都会突然间谂翻起呢位朋友，当然会演绎下佢以往嘅歌曲。不如咁啊，我突然间谂起有一首啊，不如唱《有了你》先啦，好唔好啊？我觉得呢只歌系啊 ，Danny 真系我自己好喜欢嘅一首。咁當然亦都有無數咁多首咧，我都會經常都演繹，因為懷念故友之餘咧，亦都好欣賞佢嘅音樂。 有了你，頓覺增加風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見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抛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全身空气，游来又游去。人生的顾虑，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中了我与自身，好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中了我与自身，海阔天。 当然大家都认识陈百强的歌，一阵间如果你想听多啲，可以，咦，不如咁啊，可以打电话同我哋倾下。如果你系陈百强迷或者喜欢佢嘅歌，你可以打18723881872388咧，同我哋倾下偈。又或者顺便点下场，无论你喺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哋都会接你嘅电话，好冇？嗱，18723881喺10点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就可以傾下電話，好似過往嗰幾個禮拜一樣。阿邊時？ 係，一揀嚟都係陳百強嘅歌。 嚇、哦，我就係想。 驟響的春聲已經破沉靜，長空裡幾星眼哀鳴。小小孤雁流泪哀鸣，只剩只影怒难认。心里害怕芦苇的深处，再起沙琴声，不想多望人面太狰狞。收拾痛楚，路重影，心里唤叫，从此不可停。当初那些共鸣，瑟瑟秋风吹得更响，寒风冷已经。 呢只歌叫做咩名咧？ 呢只叫做《孤雁》啊。 系啊，咁啊真系好少有机会听到，同埋唱添。咁啊，当然啊 ，Danny 都有好多大家好少听到，但系好怀念嘅歌嘅。孤雁之后咧，我哋到新闻报告啦。咁啊，头先讲过啦，18723881就系我嘅电话，你就打嚟啦。我哋可以点陈百强嘅歌又得，另外啲人嘅歌都得，冇所谓嘅。你中意咩歌，我都可能。为你唱到的10点的新闻报道后再见。 超过1200亿港元，他的法定继承人包括唯一儿子李在镕和李在镕的姐妹将面临巨额继承税。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0点，沙德尔集结在岘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越南中部一带。而强烈热带风暴莫拉菲已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

盡快啦，接近噶啦，就可以有啲嗰啲叫即係 bubble 啊，即係氣泡啊。 係啊，而家都有啲團過咗嚟，不過都要隔14日先至可以即係出嚟玩啊咁樣咯。 啊，佢哋真係都幾中意旅行噶喎。 是啊， 隔14日都照嚟嘅，我呀14日做咩好呢？我即系 咁啊，佢哋系咯，可能喺度喺附近啊， 系啦 ，staycation 啦，喺个酒店度咯， 系 咁样 咯，系啊。泰国好似话开放一啲地方俾你哋，即系佢哋可以指定喺嗰度去 自由活 动玩咯。 哦，咁好啊，即系唔使真系困喺间房度，咁都系办法。 系啊，系啊， 咁 系啊。 泰国嘅情况点？你喺泰国嘅边一个部分啊？ 我喺曼谷啊。 哦，曼谷啊，咦？ 系啊， 行冚冚声，我睇新闻最近。 最近系啦，咁但系而家好咗好多啦。 系咪？ 即系呢几日都好咗啲吓咁咯。咁零星都有一啲地方系有。 是啦，我講緊係啦，我睇電視都好似即係可能，不過通常咧啲電視新聞咧都會即係集中影一啲嚴重啲嘅警況啦。誒，即係等於我哋香港以前咁咧，哇！即係全世界以為我哋冧咗噶啦，咁但係其實你唔去嗰啲區咧，或者你撞唔正咧，根本都唔係咁恐怖嘅。咁誒， 咁佢喺中心嘅地方就即係上個禮拜就嚴重啲咯。 係。 咁但係咧就其實佢哋都好和平嘅。 係。 即係坐喺度申訴啲嘢嘅啫，咁樣嚇。係 啦，咁。 咁所以不過都幾大型嘅佢哋嗰個示威。 係啦，好耐未試過咁咩㗎啦。不過 anyway 咧喺泰國嘅，即係我哋都係香港人即係個熱點咧嘅目的地啦。嗱，我哋以前都好中意泰國嘅。泰國即係嗰樣咧，都好適合香港人去旅遊啦，又近啦，天氣又好啦，嘢又好食啦，風景優美啦，有陽光有海灘啦。不過咧最驚，喂我最驚一樣嘢啊 ，Irene 係好驚噶。如果喺曼谷住咧，我好驚塞車嘅。而家仲係咪都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日日都塞車 㗎。你已經係習慣咗啦，係咪？ 我已經我咧就做嘢嗰度咧就唔係我做嘢同住嗰度咧差唔多地方嘅， 哦、 所以咧我就唔使 步行都得， 唔使搭車嘅，係啦。咁但係如果出去咧，就千祈咧你唔好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啦，即係七點至到九點鐘左右啦，你就唔好。最好唔好嗰段時間出去啦， 係啊， 嚇咁夜晚咧，由3:30開始咧，就到7:00幾八點咧，就最好。 又 唔 好 喺個街度啦。 係啦，我都試過一次啦，都係前幾年我落去，又係一落機諗住都好早啫嚇。咁啊，好似我哋或者頭先係3:00幾啊，終於咧就夜晚成10:00先翻到去住嗰個地方，即係咁都有。塞4-5 hours閒閒地噶，係啊，閒閒地。 佢得個路口啊，一個好短嘅路口行都係嗰幾分鐘啫。 係啦， 佢可以咧塞嗰個路口咧，都塞咗成2小時都有啊。 係啊，我仲聽講咧，有啲小朋友先慘嘅，佢哋咧一定係半夜起身嘅。因為咧朝頭早翻學塞車啊嘛，咁佢咧就跟住咧爸爸媽媽咧就即係抱住佢上嘅車喺個車度繼續瞓，咁一瞓醒咧就喺個車度刷牙，喺個車嗰度咧就洗面換衫，然後咧就啊啱啱塞完車咧就到學校啦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好嚴重咯，即 係咁希望你做嘅工作唔好好似塞车咁啦，路路畅通啦，希望几时系咪准备翻嚟噶啦？一开放就即刻翻嚟啦，香港啦。 我都唔知啊，因为而家翻香港都好似都要14日。 而家要，咪就系话如果倾掂咗。 所以咧，如果我一翻去咧，除非我放一个好长嘅假。 哦， 如果唔系咧，翻去14日，翻嚟又要14日咧，咁我仲要喺香港逗留噶嘛。 系啊， 咁 咪28日啫。 系啦，最少都要28日， 系嘛 ？Anyway， 咁啊唔紧要。嗱 ，Irene， 咁啊，你真系喺度，唔好话讲被困咧，你还都系做嘢啫。我哋遥远喺香港，你嘅家乡啊，送啲歌俾你 啊， 经过而家即刻噶，即刻噶 ，live 噶。你想听咩歌啊？ 系，我想听阿 Vince 可唔可以唱《爱是不保留》啊？ 冇问题嘅，佢实得啦。 佢 唔 会 保留嘅，唔使保留嘅，唔使保留嘅。 你 一听到有诗歌唱，佢就自己都开心噶啦，佢即刻。 系啦，系啊。 多谢。 点俾曼谷嘅弟兄姊妹 听 啦。 哦 ，OK，OK。 同埋香港嘅弟兄姊妹听啦。 OK，OK，OK，Thank you， 多谢晒 Irene。 多谢你啊。 Good night，Good night。 多谢你啊， 欧 石 强。多谢，好，拜 拜。 拜。 常听说世界爱慕像狗，哪里会有爱慕尽头？残烛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末世。想生命全归处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 多谢 Vince 嘅爱是不保留，当然亦都系送俾头先喺泰国曼谷打电话嚟嘅 Irene。香港过去做嘢，咁啊，当然即系年纪都冇办法翻嚟，点样尽快希望可以开放翻啦吓，我哋大家都渴望咁。除咗泰国咧，去到所有嘅地方都得就好啦。 第一个钟嘅十点十九分啦，我哋再接一个电话先。喂 ，Hello， 你好啊 ，Albert。 你好，你系边位啊？ 我系 Monica。 Monica， 我呢个姓 Monica 钟。 钟哦 ，Monica， 咦又系有歌唱喎，张国荣嘅。是不是 Monica 嘛，是吧？ 是 啊，很 hit 的，那个年代，不过不是你的年代，是不是？ 不是，因为我名字是爸爸跟我改的，就不是关 Leslie 事。 我知道，当然啦，这么巧而已，因为这个名字我都认识的，有朋友是叫 Monica 的。 嗯，是一个很好的名 字。当然啦，你自己最重要就是觉得自己的名字好，成世人都舒服的。我真係有啲朋友咧，唔係講笑喎。雖然佢嘅名咧係成世人跟住，但係我麻麻地中意自己個名嘅。最後咧，都好多年之後咧，忍唔住自己改名，咁都有。 哦、有家有家。我好感恩我父母俾咗好好嘅名我，好好中文名，好英文名俾我，所以多謝我父母。 係啊，咁Monica， 喺邊度打嚟？ 香港島。 香港島啊，香港島咧就。看看估下先，我撞下彩先。在上环那边，中半山。撞彩，错了。 都错了，不要紧，都在香港 度。讲笑啫，因为香港是我哋成长的地方。 是啊，我好喜欢香港。 一讲起一些名字都好像很亲切咁。因为我哋好喜欢啲歌啦，都怀旧啊咁样啦。即系譬如话头先我唱有一只歌咧，我唔知道你听紧未，叫做《五点半公寓唱》。咁我咧度唱咧就谂起咧最近有一个新闻就系讲北角嗰、那个 黄 都戏院啊嘛，咁摆咗喺度好耐噶啦，即系戏院就冇运作噶啦，咁但系咧终于咧都可以保育，即系唔可以即系有人成咗啦，咁但系都唔可以拆咗佢嘅，然后咧保育就变成咗一个应该一个表演场地添啊，好似话咁啊，多谢佢嘅，系啦，咁啊好似睇紧嗰出陈宝珠嗰出戏咁。Monica， 你有啲咩愿望啊？打电话嚟。 其实依个系人生第一次打电话嚟电台的。 哇，咁啊，多谢你噃，多谢你。 系啊，咁本来我听一首歌，不过咧就你哋暂时揾唔到，唔紧要。嗰首歌系叫《快乐的丑小鸭》。 哦，陈百强噶。 系啊。 你 真系有机会。 你唱两句嚟，你唱两句嚟听下。 哦，好啊，不过惊啲。 唔紧要。 仲會走？ 唔係你唱兩句，我即係我哋想我當然我播過呢只歌嘅，但我唔好記得開頭嗰句點樣唱嘅。 就係咁樣，丑小鴨，快樂丑小鴨。係 啊，記得啦，記得啦，係啦，係啦，係啦。我有機會唱呢只丑小鴨俾你 聽。好好好好。 因為我細個都係一隻快樂的丑小鴨嚟。 哦，good。就多謝你 ，Albert。我咧多謝你，因為我有緣聽你嘅節目。咁變咗聽翻好多舊歌，聽翻好多遺忘咗嘅歌，聽翻一啲可能唔係咁 hit 嘅歌，但係依首歌背後係無論作曲、填詞、編曲同埋歌手嘅精心製作，咁同埋可以喺依段時間更加可以洗滌心靈。 嗯， 多謝你，我 哦，就係呢隻臭小鴨， 聽咁靚。 係啊，你唔好再讚佢啦，佢已經請我哋宵夜咗好多次，啊，請食飯。 要讚要讚，我希望呢首歌點俾我喺我嘅加拿大嘅父母、妹妹，佢、 okay. 哋三個都同我喺香港一樣，都係平平安安度過。 OK， 多謝曬我哋嘅電話， 多謝曬。 係啦，咁啊頭先嘅丑小鴨啦，就係阿 Danny 陳百強嘅歌，我哋有機會一定將呢個丑小鴨咧就即係介紹過嚟。因为而家咧就头先我讲过啦，今天咧，12月25号咧就系阿陈百强即系离开我哋嘅日子。咁原来眨下眼咧，你知唔知几多年啊？27年，即系咁耐，即系发梦都估唔到系，即系吓我一跳。我自己虽然都喺度谂，每年我哋都会唱下咁样啦。咁原来咧已经离开咗咁耐。有一只歌我好喜欢阿 Danny 写嘅，佢作曲。向雪怀填词嘅歌，佢讲佢自己嘅心境，就叫做我的故事，系 Danny 嘅故事。藏着以往故事的脸，走尽再走出一天，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台湾，移民署说港人李斌浩违反居留目的，不法从事跟踪拍摄在台的香港客运人士，违反港澳条例等规定，朝早将他驱逐出境，一定时间内不得到台湾。陆委会说，依照港澳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第22条以及第28条，经许可在台居留的港澳居民，如果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得撤销或废止其居留许可。台北地检署调查认为，李斌豪从事与居留目的不符的情报搜集工作，而且已被任职公司解雇，原本在台居留的理由消失。本港入境署说，已即时透过在台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了解情况，又说入境署和经贸文办至今未接获港人求助。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荣的母亲，基于警方未有在限期之前回应他的要求，今朝拒绝和警方会面。警方说，如果疑犯陈同佳获台湾原则上批准入境，两地即可透过警务合作机制研究陈同佳赴台行程。保安局强调，自动投案和司法协助是两件事，司法协助从来都不是接受投案的先决条件。新加坡樟宜机场第三航下两名工作人员确诊新型肺炎，卫生部将安排在同一航下要接触旅客的工作人员接受病毒检测。当局说，确诊的两名工作人员分别任职保安以及负责为旅客量体温和采样，两人彼此无关联，都是看医生的时候发现急性呼吸道感染，经检测之后确诊，目前未找到其他相关病例。香港正是同新加坡讨论建立旅游气泡，新加坡卫生部亦预计未来几个月会有更多旅客入境，当局计划为机场的前线人员提供定期检测。美国总统选举在一个多星期后举行，争取连任的特朗普以及挑战他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继续到关键州份拉票，议题离不开新型肺炎疫情。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提前投票，又在周末期间连走三场，先后到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以及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集会。他在北卡州时候质疑拜登夸大疫情，强调自己令到受疫情损害的经济快速复苏，选民要在特朗普的超级繁荣和拜登的封锁措施之间作出抉择。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票时候就说，大家都不想做超级传播者，又警告除非改变做法，否则疫情反弹将会令到美国面临黑暗的冬天。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以及有一两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长春社的公共事务主任陈永君。香港是繁华的国际大都会，高楼大厦林立，有石屎森林之称。其实位处亚热带地区的香港虽然只是很小的地方， 但拥有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包括林地、灌木林、草地、溪流、湿地、海洋等，孕育了各式各样的生物，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以雀鸟为例，香港的野生雀鸟纪录超过500种，数量占全中国的三分一，当中有不少物种具有高保育价值，例如被世界自然保育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的黄胸鹛和濒危的黑脸琵鹭。我们平时未必有机会去郊外观察这些珍贵雀鸟，其实部分雀鸟会在市区栖息，在这里介绍几只给大家认识一下。红耳杯，它面盒上面有红色斑，屁屁都是红色，而最特别的就是它们头顶直立的羽毛，好像鹫头一样。白头杯，后枕有白色的羽毛，好像长者的白头发。而台湾就有一个银发族赏鸟俱乐部，正正就是以它命名。黑领椋鸟，眼睛周围的皮肤是黄色，好像擦了眼影一样，而颈上有一圈黑色的羽毛，好像戴了颈巾。大家不妨多点留意一下身边的环境，一起认识一下这班雀仔邻居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如是真，爱你每刻温馨，每一秒一分，仍在扣想入神，夜里梦里真爱来临，日里未有发生。狂想，这幻觉多逼真，听到你声音，又像置身白云，是我未压抑的兴奋，令我乐意倾心。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完全忘掉了自己。爱会变成真，两分钟的热吻，成为现实爱人，谁愿梦里白等。爱哪有原因，两心只需合衬，成为现实爱人，谁愿梦里白等。爱哪有原因，两心只需合衬，然后慢慢两人情难自禁。再吻，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每隔两秒都想起你，是刚才你的歌的歌名，歌词赵可以。10:38呢，我们每隔这个新闻报告，我们就想起你，因为要照你的电话。1872388就是我的电话号码，我是 Albert， 你是哪位啊？ 我是 Simon 啊， Albert。 Simon， Simon and Garfunkel。 Hello, 是很多朋友一架起我的名字都会加上 他的因为呢在我们的年代呢，这一对的孖宝真的每天都好像见着的弹着唱着他的歌，因为实在太精彩了。Simon 呢也是一个很亲切的名字的，因为我想我在我的电话簿里面呢即不是讲笑，我想一定会超过10个 Simon 在这里，应该不止，应该不止，应该不止。系啊，即系我哋好多好朋友，任大华咪叫 Simon 咯，系咪啊？ 系啊， 好多嘅，我哋成日见嗰啲都系叫 Simon。Simon 你好啊，喺边度打嚟噶？ 你好，温哥华。 哦 ，Vancouver， 温哥华，温哥华而家温温唔温暖咧？个名啊，真系译得几好啊！ 你问得真系好合时候啊，因为啱啱呢一两日咧，我哋温哥华开始冬天有个冷风。 哦、 你估而家我哋？朝头早系7:08个字，你估而家几多度啊？ 7:08个字，如果以往咧吓，即系我嘅经验咧，即系差唔多入冬嘅时候咧，可能系即系大约10度。 而家系-0.4度。 唔系啩？ 温哥华好少噶， 真系啊， 好少噶。 系啊，所以呢两日系比正常嘅冬天咧系突然间冻咗。 哎呀，真系好冻喎！即系就算系成个冬天咧，我谂你住喺温哥华好耐噶啦，系咪啊？系咪都好少有？ 十几年啦。 咪咯，好少有负噶，好少噶。 唔系，其实负都有，但系咧就咁早咯，因为而家都系十月尾啫嘛。 冇错。 但系咧已经。是啦，已经有，不过这个是很早了，即是现在我们七点几，那个温度慢慢慢慢就会回暖翻，但是今天最暖呢都是得七度啫。 哇，那么真是阴阴冻啊，有知温哥华冬天呢就好，有没有下雨啊？ 这两天都很 blessing 啊，这两天呢很好天啊。 哦，好彩啊，因为冬天成日下雨的，所以呢我去温哥华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夏天。享受了你们最靓 的天气啊！咁夏天咧，即 系 好似 选择得系非常之 系啊！因为温哥华嘅夏天咧，系点咧？好似咧，我成日形容咧，就话一个超级大嘅啊大自然嘅冷气房咁啊！嗰啲感觉系好似凉紧冷气咁样噶，咁但系咧就喺室外，几舒服嘅、 啊、 你话 系啊！ 一早一晚咧， 同埋嗰个 daylight 时间系好长， 好长长到咧就差唔多。哇！喺太陽未落山，咁九點幾嘅夜晚， 係啦，冇錯。 好啊，咁係啦，因為你哋即係位處北部啦，即係地球嘅北部，咁啊，即係夏天啊特別長嘅。咁啊，你而家喺廿幾年喺温哥華，愉快嘛？一定好愉快啦，唔想翻香港噶啦，唔想翻香港嘅，你已經落地生咗根好耐啦，係咪啊？ 冇錯啦，係啊。 啲小朋友啊，咁樣都喺温哥華長大。 是啊，小朋友都23岁了。 哇，哎，恭喜你啊，恭喜。咁23岁已经大学毕业噶咯噃，就嚟就嚟 就嚟毕业啦。 系啦，咁啊，温哥华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嚟嘅。我好多老友喺度啦。啊，你有冇听电台啊？温哥华 有啊，系啊。 有冇听啊？ AM 470 卢意美啊？ 阿 Brenda 系啊， 有时间。系啊， 唉，即系我谂你可以即系我同佢好多年朋友啦，咁啊。佢將會咧，就喺應該年尾度啦，有一個網上嘅演唱會啊。咁我都會隔空咧，即係好似未公布死啦，我講咗出嚟添。 唔緊要，唔緊要。 我隔空咧就做佢個嘉賓，我香港度。 多謝你話我聽。 我香港，你唔好話俾人聽啊！佢未講㗎。 唔會，唔會。 咁啊，我隔空咧就喺香港唱，同佢合唱。哇！你话几 好啊，好特别啊， 系几得意啊！你话即系而家可以啊，互联网可以咁样玩法啊，几好嘅。咁啊，即系可以以前好似隔得好远嘅，譬如温哥华同香港，哇！即系搭飞机都超过十个钟噶嘛。咁但系咧，而家就好似好近咁啊，那么远，这么近， 这么近，冇 错。多谢你啊 ，Simon。咁啊， 唔客气。 咁啊，如果你即系我相信你都好中意听歌啊，中意音乐嗰类啦。 系啊，系啊，你 有啲咩提议呢？ 我想点一首《终身美丽》。 终身美丽， 郑秀文嘅系啦。 啊 ，Vince 一定识唱啦，贪靓嗰啲人实识唱呢只嘅。 我唔单止净系想听阿 Vince 唱，如果 Albert 你都可以一齐唱都好、啊。 唔系，我都识唱，不过个 key 咧、就男女要度一度。因为咧，即系我谂，如果你中意音乐，你就明啦。因为啲歌咧，一系就男唱女唱就比较适合。如果男女唱咧，要作嘅时候咧，已经要预咗个 key 咧可以夹嘅。 个 key 冇错， 系啦。即系如果我唱，我都得嘅。我扮女人声就唔好听嘅。 系啊，个 key 啊，郑秀文 系啦，郑秀文好高咁，我唱低音咯吓。咁啊，咁大家都其实男女都应该要终身美丽。美丽唔系一定要个样好靓啊，唔系嗰啲系。 冇错啦， 内心美丽。 呢首歌嘅原因，冇错。就是人的個內心同樣是咁美麗。 好啊，阿邊時你唱住先啦。咁啊，一路唱咧，我嚇揾下啲歌詞可以加入去都未定。多謝曬啊 ，Simon。 不過我想係，我想 點 唱埋俾我太太。 可以， 因為我啱過咗個禮拜係佢嘅生日。 哦， 同樣終身美麗都送俾佢。 哇 ，sweet 曬，甜曬。多謝曬，多謝曬 Simon from Vancouver。 多謝你 ，Albert。 拜 拜，多謝你 ，Winsy。OK， 拜拜。 先仍够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根重，纵过无涯的铁路。 住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 莫非可终生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我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抛弃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 莫非我终生美丽，才记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 不管身世。 呢只歌如果电影啱合唱喎， 系啊，我哋第一次合唱添啊呢首， 系啦，突然间会咁样合唱嘅，从来我都好似冇喺度唱过呢只歌， 好劲啊 ！Elba 真系几低音几高音都唱到， 因为我点解要低音啊？因为咧，我印象中嘅刘德华好肥噶嘛， 系啊， 佢对手都好肥啊， 系啊。 不过你唔使点扮啦， 我系上半即系上半场咯。 讲笑啫，唔使嘅，我哋熟咧，你唔会怪我嘅。好多人都会嬲啊，你成日都会虾啊 fans 啊咁样啊。 又唔会，因为我由细细都系已经系肥妹嚟。 咁啊 ，OK， 咁啊，头先嘅歌咧就真系终身美丽，多谢阿 Simon， 阿温哥啊，打嚟，我哋可以再听电话啦，唔知喺边度打嚟咧，嗬？喺边度都得噶，香港都得噶，九龙、新界都得。1872388，喂 喂， 你好啊 ，Hello， 你好 ，Elba，Hello， 你哋好， 我哋好啊， Hello. 好好啊，你咧 ？Hello， 我系 Mabel，OK，Mabel 喺边度打嚟啊？时时石石喎，嗰啲声音 系咩？ 系啊， 而家会唔会好啲咧？ 好啲啦，系啊，我听到啲回音咧，可能你开住个收音机咧。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如果你系啦，熄咗佢呢啲声音咧，就会就清啲啦，系啦，又冇 OK 好啦，而家好啦，冇回音啦，多谢晒 Mabel。 你好，系啊，首先我想点咧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啦。 哦。 咁另外就想讲少少就话，你唱歌越嚟越好听啦。把聲越嚟越靚啦！ 你講緊係邊時啊嘛？係咪？ 唔係啊，邊時又係啦？你都係啊！ 都唔知咧，即係總之就其實講真啦，一個人嘅聲音咧。 系唔可能好似机器咁样嘅。即系我哋都有 ups and downs 嘅，我哋有时不啊，有时热气，有时哎呀，即系唔好意思啊，食咗啲热气嘢啊，咁咧就影响嘅声音又有之。有时咧就状态冇咁好又有之。咁但系咧我就。 你冇啊！我一路听住就越唱越好喎、啊，我觉得。 尽量啦，尽量啦，呢个系我即系最重要嘅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咧，即系譬如有啲名，有啲嗰啲好多譬如有啲演员啦咁样啦，咁好紧要噶。譬如 keep 个身体好 fit 啊，好有型啊，有六嚿腹肌啊，或者个样好靓啊，啲女仔咁应该嘅。咁但系如果系做唱歌做播音嘅咧，我觉得即系先决咧，最重要就系、是。盡量啦，即系唔会话完全不变，而系keep 住，即系能够 keep 得最好就真系啊！你头先点解你歌就啱晒？ 系一生何求？ 系啦，就系、是、希望咧，就嗰把声永远都系可以保持住咧，就可以继续为大家唱歌做节目，系嘛？ 系 人哋听起上嚟舒服先得噶嘛？ 系啊，好舒服，真系好舒服。 多谢你，多谢你， 咁祝你哋大家身体健康。 好啊，多谢大家都咁话吓 ，OK， 好 ，Thank you， 拜拜。因为头先讲过啦，就今日系陈百强走咗，即系27年前咧，佢就系今天咧就离开嘅。咁啊，啱啱 Mabel 点呢个歌叫做《一生何求》。 冷暖那何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一生何求？ 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生何求？我哋都会谂起好多离开咗我哋嘅朋友。 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我哋又可以听一个电话咯噃，1872388，我系欧瑞强，你系边位啊 ？Hello，Hello， 你好啊， 我系 Carmen 啊 ，Carmen 啊，哦、oh, 啊、 ，Hi，Carmen。 我睇咗你嗰个星期五嗰个2000靓歌再重聚咧，嗰、那个直播啊， 嗰、那个唔系叫嗰、那个唔系叫二千靓歌再重聚嚟嘅，嗰、那个咧系、 哎、 网上咪唔紧要，我哋呢个二千靓歌咧就系呢个节目，你而家听紧呢、這个就系、是、电台嘅，咁、哦、嗰个咧就系即系因为疫情当中啦，我哋做咗我。即係做咗好好多次啦，咁啊即係 totally 咧，將會做八次。咁你啱啱睇咗係咪啱啱呢前兩日啊？星期五啊，係 啊 係 啊， 星期五咧就 係 咧就 season two 咧，即係第二季，即係又第五集啦，即係話咁啊，感覺如何啊 ？OK 啊，好好聽啊， 係啊，好聽啊。咁啊，其實有個 theme 嘅，主要咧就係我哋將呢一個演唱會就向呢個醫護人員致敬啦，你都知道啦嚇，啲過往嗰一年咧，醫護人員係幾咁辛苦咧，咁啊，所以我自己除咗喺嗰度唱歌之外咧，唱四集都係送俾佢哋嘅，我自己就製作咗2500套CD， 咁啊一套咧有三隻嘅，咁啊送俾醫護人員嘅，希望佢哋即係笑納。将呢啲歌曲里面嗰啲抒怀嘅正能量咧，可以抒怀一下，啊，辛苦晒佢哋。你头先讲话睇完，你有冇印象中有啲咩歌？有啲咩感觉啊？你讲嚟听下，等我可以改善一下。 冇嘅，我第一次睇，始终 系。系咩？你系未睇过噶？ 未啊！ 我都系第一次做咗，唔系讲笑。即系我做咗四个礼拜，咁你睇过第五个礼拜系啊，咁啊都好多功夫嘅，咁啊成班朋友啊 ，Vince 啊，各样，主要就系因为我想喺疫情当中，大家即系可以一起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啦，吓咁啊，免费喺个网上边播，重复都睇都得噶，睇翻以前嗰四次都得噶，你知唔知啊？ 哦，好啊，好啊， 系啊，去 YouTube 又可以睇到之前嗰四次，每次都两个几钟嘅，哇，好多歌，有冇印象？呢啲歌你识唔识噶？我想问你， 有知识啦，在晴朗的天空下啦， 啊、你都识嗰只啊？ 受一首咯， 系啊，哦，可能你又哦，你听下受仔嗰阵，所以呢只主题歌 系 日日都播。 都听佢嗰、那个咩 系、那个、啊，同学会咯，系咪啊？即系铁达尼啊嘛，佢嗰、那个佢嗰个啦，铁达尼好啊嘛。系啊，咁啊，你嗰阵系因为系读紧书啦，而家读完书未啊？啊！你而家读你而家毕咗业未噶？读书中学。喂 ，Carmen 走咗添啊，唔见咗佢。好啦，咁你头先讲即系在晴朗的天空下，因为我揾翻啲歌词出嚟，我就记得就好多好耐冇唱。不过我喺个online 嘅演唱会咧，网上演唱会咧就有唱过嘅。阿 Vince， 你记唔记得啲歌词啊？因为你可能突然间又要一齐和下音啊，一齐弹下咁样噶嘛，系咪啊？唔紧要噶，我好快就会揾到歌词啊！你一路弹咧，我就揾到噶啦。啊， 晴朗的天空中找 珍惜的真言，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一早决心，将我爱笑的心感染世上爱哭的人，曾立下宏愿，可不可都能唱出真正壮阔声音？关心眼光仿似最美的灯，终于会照亮远方的人。愿未尽全力，怎么可消沉？能抬头，凡事也可能。人和人，年和月都太类似，无论怎么都只活一次。晴朗的天空中找到新色的真意，人才能无悔旧事。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晴朗的天空中跨过彼此的疆界，连潮流亦会转移。 呢个系华永会全力赞助嘅一个网上演唱会，全程全部送俾我哋香港嘅医护人员。当然每一首歌都为你而唱，感激你哋过往嘅日子辛劳晒，仲有排挨哦，仲未完啦。所以咧真系好辛苦大家。头先嘅歌叫做《晴朗在晴朗的天空下》，咁啊当然一个网上嘅演唱会咧会。即系唱成廿几首歌，我哋亦都有嘉宾啦，嗱嚟紧亦都有两三位嘉宾添。逢星期五咧，我哋就开 show 啦，星期五晚再见吓。好，即系下个礼拜五咧，好快嚟到。我哋系咪又有电话？好啊，好啊，好啊。我哋再听电话先。喂喂喂， 喂 ，Hello，Hello，Albert，Hello，Hello， 你系边位？ 我系 Angel 张啊 ，Angel 啊。Angel 张即天使嚟噶，好啊，我哋都有， 系啊， 天使啊，阿 Vince， 我哋阿 Vince 咧有只歌叫做有个天使在身边啊，系啊，佢作嘅一只歌，系啊，就系住等佢，佢一阵可以唱俾你听都得噶， 系啊，好啊， 点啊 ，Angel。 好啊，咁即係都有啲感觸，因為Danny 呢即係我由佢第一隻眼淚為你流開始， 係哇就真係第一隻喎、哦。 是啊，老 fans 嚟噶，我系第一，我 第一代， 第一代嘅 fans， 有冇参加过 fan club 啊？我有参加，梗系有添啊， 梗系啦，我哋好忠实噶，真系 啱嘅。到咗而家都会经常怀念佢啊，要搞啲活动。 系啊，同埋我哋都有活动咁样，即系大家即系一齐见翻啲 fans， 好开心，即系讲翻以前嘅点滴。同埋佢哋有啲咧就即係都比較新啲嘅，佢話即係未見過 Danny，、 哦、 我話 即係佢離開咗佢先加入都有嘅， 係啦， 真係一代傳一代。 同埋仲有啲係啲仔女都中意買嘅，好正嘅。 哇！真係好，真係。 所以我特登要講，即係打上嚟 講 下，俾你哋聽下。 係係係。 咁啊，跟住我哋嗰時就冇啊，咁我拍拖嗰時咧，即係十幾歲已經就 中意佢噶啦，系啦， 中意佢，咁即系连即系我屋企人啊，都有入歌迷会啊咁样嘅， 全家一齐入， 系好正嘅。咁跟住咧，阿 Danny 好好，咁我哋嗰时未有即系去兰桂坊啊，即系嗰头咧，咁啊 唉，咁有一次跟翻嚟嘅，即系歌迷会咧，去翻诶，即系旧日的足迹啊！ 哦，有啲咁样嘅活动嘅，即系阿 Danny 去过嗰啲地方， 系啦，一日 游一日游咁样啦。咁你实有去尖东啦？ 又去台山，又去台山。 有冇去尖东啊？ 梗系有， 梗系有啦，因为晚晚啊，Danny 都喺度啊。 海城咁，跟住嗰时我哋 disco 系啊 ，disco 啲系 DD 啊嘛，我哋叫做吓。 咁跟住就我就参加佢嘅生日会， 哇！ 咁啊，好荣幸地同阿 Danny 跳舞， 哇！真系啊， 即系简直系开心到晕。 哇！真系不生难忘、 啊， 同佢一齐跳舞。 系啊，即系嗱，呢啲点滴其实都。即系而家，即系嗰啲歌迷真系，佢都话你又好啦，好羡慕我啊！ 系而家我哋啱啱咪 Angel 啦，唔好意思，我突然间咧有一个 idea， 突然间弹出嚟嘅，即系嗱，你而家你我啱啱而家啲新闻日日都讲咧，就我哋因为疫情咧，唔能够出去外游啊嘛，咁啊香港咪好多旅行团嘅，即系内游啊，即系游翻本地嘅。哇，其实呢个 Danny 嘅足迹。舊日的足跡咧，直情係一個旅行團嚟嘅喎。 又去翻佢嗰時即係佢即係嗰個咩即係佢即係死啊點講？ 作曲啊？ 嗱、 啊， 又去將軍澳啦。 哦，將軍澳， 我去 TVB 啦。哦，又去跑馬。 跑馬地做咩 啊？將軍澳。 坟场咧， 咁啊，跟住度度都去下。 喂，我介绍你，喂 ，Angel， 我介绍呢个地方啦。你哋旧日的足迹未必唔知，我觉得未必有喎。即系你同佢歌迷会倾下，嗰、个系即系我同佢成日见面嘅地方。就系、是、尖沙咀，唔系尖沙咀金巴伦里嘅通里琴行。 哦， 有冇去啊？ 嗰日冇。 应该要去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嗰度咧。就留下咗好多 Danny 嘅足跡，點解呢？因為佢唔係走去買樂器嘅，佢淨喺嗰度彈電子琴啊嘛，佢成日嚟練琴嘅。咁、咧就佢就佢學嘅，佢係當年嘅學生。咁佢嘅老師叫做 Andy Bautista， 即係一個菲律賓人好叻嘅彈電子，係佢個老師。咁、然後教 Danny 彈咧 ，Danny 就贏咗冠軍，你都知噶啦。後來 係啊， 咁咧我咧就成日都會同佢一齊噶啦，因為咧佢就喺隔離練琴，哦、我咧就唔識彈電子琴嘅，我就喺隔離教吉他，我就上堂。 哇！ 正啦、啊！係啊，我哋即係你知我哋識，即係由細識到大噶啦，我哋啊，即係佢未成名啊，佢嗰陣未成名噶。 演唱会飞我都多数都去尖沙咀嗰间， 系啦，就喺嗰度啦，就喺嗰度啦。 我梗系知， 就系嗰度啦，就系佢就喺嗰度诶弹琴嘅，咁啊系啊，咁所以变咗嗰日都系呢个旧日的足迹。 同埋 Danny 个人咧系好好，你知唔知我哋嗰时咧，即系我哋即系就算叫阿 Danny 签名啊，即系佢有啲发布会啊，出一即系唱片啊，各样啊咁。咁佢就會簽名啦，咁我咧嗰次咧膽粗粗，就攞曬我自己嗰啲即係儲佢嗰啲相啊！ 哦，全部攞曬去， 跟住佢真係簽曬， 哇！簽曬，哇！你而家真係珍藏之中嘅珍藏喎，揾個夾萬箱俾佢先得啦。 好嘅， 嗱咁樣啦，嗱不如咁樣啦，我而家咧就咁，你而家去個夾萬嗰度，就攞個 Danny 啲親筆簽名相出嚟，一路望住攤曬張台度，然後咧我就。喂，仲有啊，仲有你讲埋先啦。 我讲埋最后一样。 唔紧要，唔紧要。 因为其实咧，嗱，佢自己又信佛，我又信佛嘅。 嗯。 咁大家又有个共通点，咁啊，跟住就再有一次咧，就咁啱先，我哋上去台山。 系。 咁佢嗰次系二十周年嘅。 系。 咁跟住咧，嗱，我又咁啱先咧，我生完我个仔之后，咁 Danny 就系嗰年。即系走咗嘅，咁所以其实我同我个仔同佢都有啲渊源。 27岁咯、啊，你个仔今年 系啊，27岁咯。 哇，真系系咪改咗名叫 Danny 啊？ 我都想啊。 点解唔改啫？ 佢唔制啊。佢唔制，但系 OK 嘅，吓 OK 嘅， 佢都听嘅。 系啊， 好啦，咁啊，我都头先讲啦， 你 唔好咁讲啦，就头先我啱啱讲。 真系香港而家嗰个经济好差，而我都好感恩，我即系个工作方面都OK， 顺利， 即系冇话停顿，又顺利，同埋都多咗啲工作。 系， 咁同埋我都希望祈愿住香港真系繁荣安定。同埋真係個個有嘢做， 身体健康，你哋都系开开心心每一日。 胜利贵言，胜利贵言， 系 啊， 真系 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好开心。 同埋要真系，因为我自己都有个大病，我自己试过四年前肠癌，咁所以我都康复过嚟嘅时候咧，咁我都有我嘅使命，我会令人哋开心。 啱， 咁我都又即系俾 Danny 听呢首偏偏喜欢你之余咧，我就送俾我哋Danny 嘅歌迷会啦。佢哋听啦，同埋你哋啦， 多谢晒。 系、 okay. 啊，我好开心啊， okay, 今日真系 多谢晒 Angel， 啱啱赶到翻嚟啊， 真 系 好啊，真系 好啊，好啊， 多 谢 晒感恩的 Angel， 系啦，当然啦， 好 OK， 好。 头先我 听 到阿、 啊、 Danny 嘅歌名就系偏偏喜欢你，咁当然呢只歌就主要系又送俾全世界 Danny 嘅 fans， 第二我哋。都是同陈百强一起成长，他这首歌当然大家都会好有感觉。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好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失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意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禁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似受罪，心底如禁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当然都是陈百强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的歌，叫做偏偏喜欢你。阿 Vincent 啊，你即系学钢琴嘅时候啊，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听陈百强嘅？ 冇啊。 即系未到，即系过咗啦。 唔系读书嘅时候有嘅，学校教摘星啊。 哦。 因为诶，即系唔好吸毒啊嘛，教我哋。咁我哋要唱呢首歌嘅，读书嘅时候。 哦，都你都撞正佢嘅年代嘅，其实吓，泽星又系一个好深印象啦吓。咁啊，因为阿 Danny 咧都唱咗好多嗰啲社会嘅歌，即系为社会服务嘅歌，包括呢一首就系、记得当年咧，我哋香港电台同反吸毒委员会嗰个叫做，即系叫人唔好吸毒嘅。咁其实用一个好好嘅方法啦，就系、有好多每一届咧都会有一只主题曲。咁譬如话以前阿陈秋霞嗰只嗰啲罂粟花啊，咁啊呢一只摘星啊，全部都系呢、这个即系反吸毒行动嘅主题曲。咦，睇个钟咧，已经系11:30啦。咁11:30之后咧，我哋还有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当然，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都会继续，再唱多半个钟先。一阵间见，唔好走开。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源头未明的本地个案，另外5宗属输入病例。源头未明个案是昨日公布的初步确诊者，他是42岁男子，上星期二喉咙痛，翌日向私家医生求诊，上星期四到将军澳宝陵路普通科门诊求医，并递交深喉唾液样本。患者住在将军澳富康花园九座，在皇后大道中兆英商业大厦翻工，最后翻工的日期是上星期三。5宗输入个案的患者分别由法国、美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和爱尔兰抵港。本港至今累计有5295宗确诊个案。新疆喀什新增137宗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近日累计个案增至138宗。新疆政府晚上召开疫情发布会，指星期六在疏附县发现一名无症状感染者之后，疫情指挥部立即对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以及他们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至今有137人呈阳性，全部与患者父母所在的三村工厂有关。经专家诊断都是无症状感染者，已经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隔离。新疆卫健委话，疫情发生之后，疏附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新疆党委第一时间部署，并派工作组同专家组到喀什指导防控工作，强调坚决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控，确保疫情不蔓延、不扩散。阿富汗宣称击败当地阿盖达组织高级头目马斯里，当局在社交专页说，安全部队在加兹尼省一次特别作战行动中杀死马斯里。报道指马斯里是当地阿盖达组织第二号人物，负责宣传工作。美国指控他向恐怖组织提供物资，并合谋杀害美国人。联邦调查局将马斯里列入恐怖分子通缉名单。分析指马斯里被杀，反映美国决定撤出阿富汗之后，阿盖达在当地维持活跃。南韩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因病离世，终年78岁。集团第三代继承人李在镕的时代正式展开，但他早前被卷入前总统朴槿惠的贪腐案。之后又被指在几年前一宗并购交易中操控股价，这些事件令到集团领导层能否顺利交接增添不明朗因素。此外，李健熙遗下的各项资产等总值大约18亿韩元，即是超过1200亿港元。他的法定继承人包括唯一的仔李在镕和李在镕的姊妹，将面临巨额继承税。报道引述专家指出，李健熙家族或者会选择分几年缴纳税款，但是公司架构可能因应缴税的安排有变动。 李在镕几个月之前曾经表示不会将企业经营权交给第四代家族继承人，当时外界已经预测公司的组织结构可能出现变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本周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心里细声渐长。 40周年啦，带个新版俾你啊！ 月地弯弯伴你。手拖手梦乡里去， 由 Rubber Band 重新编曲的主题曲《轻弹浅唱》，你说正不正先？ 今晚只得你共我， 每晚深宵2至6， 子龙、艾力、曾洁莹， 《轻弹浅唱不夜天》，到时见。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啦。咁仲有大约少于半小时，11:38嘅时间，我哋重温翻嗰日我哋喺网上演唱会唱嗰啲福丧，有啲意犹未尽啊，攞咗个吉他出嚟就停唔到噶啦。呢首歌唔知道你细个有冇听过咧？平时你又一起来了好不好？ 好啊好啊好啊。 When I was a little bitty baby, my mama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 moon. Confused back home. When I was a little bi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 moon.Can pay very much cotton in the moon.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bout a mile from Texarkana. In the moon,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When I was a little bill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 moon. Cotton fields 咁啊，當然啦，即係喺美國，即係嗰啲南部啊、中西部啊嗰啲地方咧，好多棉花嘅，種好多，所以棉花田呢個歌以前喺啲美國民謠界咧，好流行，好流行，係一隻傳統嘅歌嚟嘅。咁誒，講起呢啲福喪咧，啊有啲朋友都經過網上邊，哇我哋自細都聽好多呢啲民歌啦，咁誒。好少唱John Denver 嘅歌，咪有 Country Roads 啊嗰啲啊 ，Living on a Jet Plane 都系 John Denver、哦。不過有一隻歌咧，我都好中意嘅，就係、是、佢送俾佢太太 Annie 嘅一隻歌，就叫做 Annie Song。好耐冇唱啊，有冇聽過啊 ？John Denver 嘅歌叫做 Annie Song， 好好聽。You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the forest. You fountain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a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Come let me love you, let me give my life to you. Let me drown in your laughter. Let me die in your arms. Let me lay down beside you. Let me always be with you. Come, let me love you. Come, love me again.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the forest, like a mountains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Danford 送俾 Andy 嘅一隻歌叫做 Andy's Song， 好多嘅民歌应该系唱之不尽嘅。咁啊，今晚兴之所至，有个吉他喺度，即刻唱翻几首。仲有好多嘅，大家都可以，如果想即系回忆一下集体回忆嘅英文民歌，俾个信息我哋就 OK。喺网上又得，喺网上面揾二千靓歌再重聚都揾到我哋嘅。阿 Vinny， 系， 英文有民歌啦，中文当然有，国语都有噶。因为点解咧？当年咧，我哋唱民歌嘅时候，同时咧，唔知点解全个亚洲都兴起民歌。咁我哋喺香港即系唱紧嗰啲陌上军人啊咩？咁而喺台湾方面咧，佢哋就兴咗一种叫做校园民歌。 嗯， 校园民歌之后咧，咁啊有啲开始有啲歌手咧就本身佢唔喺校园就揸住吉他唱歌嘅，直情系歌星嚟。即係一啲新人啦，咁但係通常咧都會好清新，就受咗呢啲風氣嘅感染。於是乎佢嗰啲唱片咧都好清新愉快，就等於嗰隻再野渡輪上嘅原裝咧就微風細雨啦。咁嗰個咧就叫做劉南溪。咁同時候咧，就另外一位咧，我最後就同佢做咗拍檔添，佢叫做沈雁，佢只歌叫做《踏浪》。你都識唱啦。他在台湾不是搭飞机来的，搭浪而来。 谢谢脚丫暂时停下来， 的一片云呀，慢慢的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山上看那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的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 多谢晒你踏浪而来吓，诶呢只当年啊沈雁咧，即系佢未现身之前咧，就系呢只歌咧香港爆红啊，咁啊所以好多啲fans， 尤其是男 fans 咧，都会期待住佢喺台湾踏浪而来，最后真系踏浪而来到香港吓，揾咗个男朋友添，你知唔知啊？ 系。 就是我咯、 哦，诶，嗰啲系荧幕嘅啫， 系啦，荧幕上面唔系歌坛上面嘅啫，系啦，我就追唔到咁靓嘅靓女噶啦，冇机会，咁啊同佢合唱咗啲好听嘅歌啦，有国语同埋粤语一齐 mix 嘅，因为讲起呢啲 folk song 咧，好多好多往事，我以前有位朋友咧叫做 Bobby， 咁啊 Bobby 系边个咧？就系陈迪康，你听过啦吓。咁佢幾兄弟我都識嘅，咁佢個細佬咧都係即係喺唱片公司共事啦，亦都好中意唱歌嘅，一齊玩民歌啊咁。咁啊 ，Bobby Chan 咧就揸住吉他唱歌都好多年嘅，亦都係我哋啲即係差唔多同期，甚至係師兄添。咁有隻好 hit 嘅歌啦，就叫做《傷心的小鸚鵡》，原本係英文歌嚟嘅，改編咗，咁英文歌叫做《Me and the Elephant》，我同埋只大笨象。不过喺个动物园里面咧，除咗大笨象，仲有小鹦鹉添。不过呢只歌即系讲起就讲啊，一阵间大家唔好怪我，因为我而家想测验下我自己嗰啲会唔会有读写障碍。如果有咧，就根本就睇唔切嘅啲歌词咧，密麻麻，哇！即系如果考试念翻出嚟就惨啦。即系我系最惊呢样嘢，好多字嘅，同埋咧好密嘅，你好容易甩嘅。咁如果你一甩咗咧，就唔好笑我，要考一下我。隔咗咁多年冇唱过，会唔会有啲读写障碍咁呢？ 共你初初相识那日暖洋洋，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有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莫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已经过了半载，如你有兴趣对我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面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近接故友快信说你到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 玉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衰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重到我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拥抱，抱过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今天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天再不歌唱。 伤心的小鹦鹉，可能飞走咗啦，因为佢失恋咗。一只好得意嘅歌嚟嘅，叫做《伤心的小鹦鹉》啊。跟住落嚟，我哋再呼吁一次，因为明天咧会系放假，可能仲有好多朋友咧去扫墓。扫墓嘅时候咧，每年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系、是、无端端喺重阳节嗰几日咧，因为秋高气爽咧，特别多山火，请大家多多留意吓，互相帮忙。帮下忙，因为咧，天文台话俾我哋听咧，听日都会系晴朗同埋干燥，咁所以喺而家正值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底下咧，请大家听日如果去扫墓咧，就大家互相提点一下，唔好留低火种，因为今日好多山火。我爱大自然啊嘛，因为大家都爱啦，系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唔好嘥咗佢。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身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美丽莫污染，看这里树沙花现，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让青苗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速消灭，绿化郊野梅林园，在美丽吟音里面，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青山莫改变。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青山莫改变，看这里树沙花现，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青山莫改变，这里树沙花现，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绿荫里草坡上， 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水之间送灵气，与美丽莫故然。山水之间送灵气，让美丽莫故然。我爱大自然，希望大家都爱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小心山火。喺嗰钟接近午夜12点，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美梦。Good night。